我要努力的干饭，就把难过都吹散。世上美食千千万，我岂能辜负流离汉？只想做个干饭人，心中无气我自然神。男人只会让我沉沦，快滚开吧臭男人！天天喊这个多香，不如来碗麻辣烫。麻辣烫配牛肉酱，难道不比对象棒？对象能有什么好？三天脸逃跟你吵，想想还是干饭好，至少干饭我会饱。很想做个干饭王，干饭会让我变强。老板奶茶要加糖，手抓饼要加火腿肠。干饭让我精神抖擞，花生再配上酒，三杯脸被撸了口，我还要什么男朋友？难道不比恋爱香？干饭还不会受伤，干饭是我身体健康，心中有饭我不慌。男人只会让我流泪，让我的心变憔悴。但是干饭不会，干饭越是我越回味。干饭人我来干饭魂，干饭气味惹上人。我拿干饭第一人，江湖人称我干饭神。我干饭我骄傲，干饭流程我有一套，干饭的节奏不能掉，说我里飘飘底飘飘。我要努力的干饭，就把难过都吹散。世上美食千千万，我岂能辜负流离汉？只想做个干饭人，心中无气我自然神。男人只会让我沉沦，快滚开吧臭男人！天天喊这个多香，不如来碗麻辣烫。麻辣烫配牛肉酱，难道不比对象棒？对象能有什么好？三天脸逃跟你吵，想想还是干饭好，至少干饭我会饱。很想做个干饭王，干饭会让我变强。老板奶茶要加糖，手抓饼要加火腿肠。干饭让我精神抖擞，花生再配上酒，三杯脸被撸了口，我还要什么男朋友？难道不比恋爱香？干饭还不会受伤，干饭是我身体健康，心中